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闷热，提醒您要加强防暑降温。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聚焦一下养老这样一个越来越火热的话题。好的，首先让我们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小红帽养老集团的总裁李世国，李总，欢迎李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李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大家伙儿的老朋友则小麦，也欢迎小麦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和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养老的话题。现在呢，我们都在说我们国家逐渐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现在我们发现，像很多这种一线城市，老龄化的程度、老年人口数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说这个。到底是居家养老还是在养老院养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两位嘉宾跟大伙儿来探讨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养老护理，或者说在健康领域养老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上门提供的这种养老护理员。这个大家伙可能猛一听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小麦先想问一问，这个对于养老护理员你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你要是乍一说这个养老护理员这个名字呢，我就在想，跟我们这种比如说医院的护工啊，然后那个到家里这个照顾老人孩子的保姆啊，它有很大的区别吗？那像我们有这个朋友，他可能就是家里有那个公婆身体不好嘛，然后就从老家找的这个可能远房的亲戚，然后那年纪40多岁，就干活还挺利索的，然后那个老人呢又觉得放心，就请这样的人到那个来到北京啊，也一块住在家里，然后帮忙照顾这个老人。我觉得其实你要一说到养老护理员啊，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样子， 有点像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家里面的小保姆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这个养老护理员和我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养老护理员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邀请李总跟大伙来详细的解释一下，因为李总也可以说在养老这个行业是深耕细作了多年了。那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李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李世国，小红帽养老集团总经理，毕业于清华大学高级工程师，曾任富力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中赫集团集团副总及中赫物业总经理等职务。 好的，那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对于李总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今天李总来到直播间呢，还为大伙儿带来了互动的奖品，跟大伙儿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奖品。今天的互动奖品听起来还是非常诱人的，反正听完之后我是挺想要的哈。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奖品，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两份价值2000元的北京地区免费养老护理的体验卡。这个体验卡呢，能够免费体验一周，每周呢会有我们的养老护理员上门为您每天服务2个小时，可以体验一周的时间。那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礼品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那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有请李总跟大伙来说一说我们的有奖问答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吧。 好，我说一下有奖问答的题目，就是全国的养老护理员的缺口有多大。给出3个答案。 好，我们给大伙儿3个选项。目前我们国家养老护理员整个的缺口有多大，给了大伙儿3个选项。 A 选项呢是300万的缺口， B 选项是500万的缺口， C 选项是1000万的缺口。到底我们现在国家需要多少的养老护理员，这个缺口还没有满足呢？300万、500万和1000万，您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答案到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来公布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的获奖听众。您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获奖名单。好，那下面我们先让这个李总跟大伙来解释一下养老护理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小麦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比如说从老家请来一个亲戚，或者我们在一些这个家政事务所里面请来的这种保姆，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养老护理员呢，和刚才小麦谈到的普通的保姆还有护工啊，两者之间呢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保姆呢主要是偏重于这种起居的照料，针对于健康老人比较多。而护工呢偏重于老人的护理，主要是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的护理。而我们的养老护理员呢，二者兼而有之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它的重点是偏向于老人的这种康复与护理啊，主要是在居家就上门做这些工作。所以它的重要的工作呢是在康复还有护理这两个领域来做的，所以它和普通的保姆和护工呢又有区别。 那是不是意味着更多像您刚才描述的说，如果是普通的保姆，更多的针对的是这种健康的老人，而我们的这个养老护理员和护工有点类似，它更多的是针对比如说一些有疾病需要康复的老人，或者说已经失能他需要生活完全依靠别人来照料的这些老人。 是这样，是这样。 或者我还有一个理解，是不是咱们说的这个护工可能在医院里见到的比较多，那咱们的这个养老护理员他其实更多的是面向现在大部分的居家养老的这些老人呢？ 是这样，因为我简单解释一下啊，因为咱们北京市呢，以北京市为例，咱们老人大概有360万，但是我们失能失智老人大概全北京市有60-70万，而我们现在医院啊，很多提供的这种床位， 肯定没有这么多床位， 没有这么多床位啊。再一个，这个养老院呢，据2017年底统计的结果呢是15万张。和这个 60-70万还是有差距， 差距是很大的。所以很多呢都是在居家，养老护理员呢还是要提供上门服务的。所以这种康复护理呢，应该是养老护理员在居家服务过程中的重点。 好，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也想问一问李总，既然我们的养老护理员更多的是针对比如说这种失能失智需要别人全心照顾的这些老人，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也需要全天24小时在家庭当中为这个老人提供服务？还是说现在和很多我们的这种钟点工或者是小时工是一样的，我可以在白天子女上班的时候让他们去照料，等子女下班了，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去照顾我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呢让这个养老护理员回家，在下班的时间我自己来照顾。 居家养老护理员呢是全天候24小时的在居家为失能失智老人进行服务的。基本是这样的。 基本上是全天候的这种模式。 对，但是像您说到这种全天候的模式，我觉得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护理员他可能还有一些专业性的不同。那比如说就是在家里照顾老人的话，其实像我刚才说的，我从老家找几个亲戚，我全天24小时的在家住着，我自己也踏实，然后那个我上班的时候因为自己家亲戚嘛，多少也比外人来放心，那我直接找个亲戚来不就行了吗？我干嘛还要去外面再找一个这种养老护理员呢？ 这就涉及到一个专业技术问题了。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护理员呢，就是养老护理员，和普通的这种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随便的从这个老家或者这个偏远地区农村呢，一些这个适龄的女同志来到家里进行服务，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主要是一个康复技术，还有一个护理技术，再一个信用体系，护理员的信用体系，是没有保障的。 那咱们具体来说一说，到底区别在哪儿？您刚才光给我们说了一个大概，说有各方面的这种区别，咱们一个一个具体来说一说吧。首先是这个康复技能，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好的，康复技能这一块呢，是我们的这个培训体系里边重点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这种培训师，是吧？在训练营对我们这个选择后的这个护理员再进行培训，然后这些护理员呢要经过我们这个养老院的，我们自己自身也有养老院、养老驿站，进行实训，大概实训时间要有一个月， 就是他还要实习， 具备了这种出岗能力了，然后在岗前针对我们的客户的具体情况还有一个岗前导训，这些护理人员才能上门服务。 那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先要接受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然后呢还有一个月的实习期，接下来还有一个岗前的这种定制化的培训。那这个岗前定制化的培训大概的时间是多久？ 一周。 那基本上最少是需要两个月零一周的时间，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普通的从业者才能够上岗为大伙儿来提供这个服务。那具体会学到哪些知识呢？ 康复这块呢，主要是我们对这种失能老人不管是这种 卧病在床， 还是需要这种特殊的这种护理的 比如你可以举举例子， 鼻拭的吃饭吃不了必须要从鼻子进去，还有要经常吸痰的还有这种排泄物要不能自己排泄要清理的，这些都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的护理知识，包括在康复领域呢，我们是有康复专家，对我们这个训练营的培训师都进行专门培训，然后再由这些培训师再交给我们的护理人员，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技术传承呢，是由国家级的这种康复师把这个康复技术传承下来的， 那这个康复师具体给我们这些我们说从业人员他带来的这些服务，比如说和我们这些比如说这种保姆到底会有什么区别？因为您刚才说的都是比较笼统的，大家伙一听会说那这些技术可能我们说久病成医嘛，我们在自己在家找一个保姆照顾老人，可能照顾个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可能他也学出来了，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呢，保姆呢，咱们先说保姆这块啊，就是普通的保姆呢，它只是局限于起居的一种简单的照料，而我们的这种护理员呢，经过这种康复还有护理知识的培训之后你比如说老人这个在这个使用这种康复的器械的时候就不同于普通的没有培训的这种保姆就不一样，就是移位我们要从这个失能老人要从床移到这个轮椅上来，或者从轮椅我们移到这个救护车上去，这个过程对器械的使用我们这个有过专业培训的这种护理人员他是能够具备使用这种康复移位器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起来非常简单，觉得谁都会做的一个动作，回头谁都会用的一个设备，其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蕴藏着很多的技巧。 对， 因为在搬运的过程当中，我真的知道有一些人不太注意，就是搬运老人的过程当中给老人造成这种骨折的情况。 对对 对, 对，嗯，这个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的康复培训这块呢，重点的一个是器械的使用， 嗯， 再一个就是您比如说有些老人是需要，你比如他的一些肢体失去知觉的时候， 嗯， 要经常进行按摩的， 嗯， 对， 是吧？他对穴位的把握， 嗯， 啊，是力量的把握， 嗯， 都要经过专业的康复师进行教育， 嗯 嗯， 这样他才会了之后呢，在服务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实践出来。 好，明白了，和普通的保姆还是有区别，它具有自己的这种专业的技术属性在里面。 对，不是说你光这个态度好耐心然后那个勤快就可以了，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技术含量的。 是这样，是这样。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记得刚才李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的专业的养老护理师他其实还有一个信用体系的这种建设，那这个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信用体系呢是我们现在居家养老护理这个行当里边比较缺失的一个领域。 嗯， 为什么这么说？就像刚才小麦讲到的， 嗯， 有很多都是家政公司或者说中介公司介绍来的保姆， 嗯， 自己找的保姆， 对， 但是不管是自家的亲戚也好还是朋友介绍来的也好， 嗯， 真正的在这领域里他有没有信誉， 嗯， 并不清楚， 嗯， 是吧？在社会上发生这个保姆虐待老人或者说子女不在身边，发生保姆在家里边对老人种种的一些行为，也是 也有 很多啊，也出现了很多。 嗯， 但是这种情况的避免呢，就要由专业的企业对护理人员上门护理人员，因为他的工作的过程中呢， 嗯， 是没人监控的。 嗯 啊，是等于完全靠一种体系啊，信用体系来约束他的。 对。 那么这个人呢，从他籍贯入手， 嗯， 就是我们在招聘的过程中，他的籍贯。经历过程啊，从业经历啊，是否发生过一些上述的一些行为，都有一个评价。 嗯， 那这个评价就像我们个人的档案一样，工作档案一样， 嗯， 跟着这个人一直去走啊， 嗯。 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一旦这个信用非常高的话，在我们这里面就会评星级。那么企业的星级上了，他自身的星级上来之后，他的市场价值越来越高。是这么一种， 有点像我们这个月嫂的感觉，好像金牌月嫂的价格就会高一些。 对对 对, 对，因为就是像那个，因为我之前了解，像咱们这个保姆啊或者家政人员这个行业， 嗯， 它很多呢是通过，比如说公司是这个中介的形式， 嗯， 那是你这个雇主和你这个保姆本人是来签约的，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合同。那我就是给你介绍嘛，我两边收一下介绍费。那咱们这边呢是说，我们把这个养老护理员雇佣到我们公司，他作为了我们公司的员工，然后再由我们公司来像一种劳务派遣的方式派到这个雇主家里吗？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吗？ 是这样，就是从您刚才讲的这个意思上来讲， 嗯，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但是我们呢不同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家政公司， 嗯， 啊或者中介公司， 嗯， 他们收一个中介费，然后把人派出去，这人会不会不管了， 嗯，对啊， 然后后期发生什么事情，公司也不去那， 对，跟他没有关系。 对，因为你中介的话，你很难对这个人进行一个约束，而且你前期对这个人的考核也很难把握。你不知道他自己说的那个身份信息是不是对的，而且像您刚才说到的后续的，我怎么跟他评定星级啊等等，那你作为一个中介的话，对他也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嘛？ 嗯， 没有，我们基本上都是员工派出，从本质上来讲叫员工派出制。 嗯 啊，所以说派到您家里去的这种居家养老护理人员实际上是公司的员工，公司有什么问题公司是可以托底的，这个就和普通的家政公司中介公司本质的区别。 嗯， 对对， 是相当于我们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即便是找不到这个上门服务的具体人员了，我们依然是有公司来托底的，出了问题可以找公司来索赔。 这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虽然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嘛，但是 是这个意思。 对， 嗯，至少是我们有一个我们说公司作为实体的保障了。 对， 那李总也提到了说，对于这个上门的居家养老护理员，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呢公司就有一个相应的标准， 嗯，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这个居家养老护理员的。 对， 那具体的选择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 市场情况是这样，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有需求， 嗯， 对吧？东部和西部也都有需求。那么每一个地方的老人呢，是有很多具体情况的。 嗯， 所以我们在选择护理员的时候，首先要从籍贯上着手。 啊， 第一个就是籍贯，这个是便于沟通。 嗯，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适龄的这个护理人员呢， 嗯， 普通话都不是特别的到位， 嗯， 所以他要在面对不同的客户的时候，我们从籍贯上要进行分类。 哦， 啊，这是一，第二性别。 嗯， 性别呢，因为我们的老人有男有女。 嗯， 啊，哎，你比如说男老人体重比较大，个子比较大，他希望有力气的人来做这个具体服务，那这可能是偏向于男性， 对， 是吧？所以在性别上选择的时候是便于为了便于服务， 嗯 啊，还有这个根据老人的这个健康情况， 嗯， 我们也会选择不同的护理人员。我就刚才跟您说的，这是有为了有针对性的服务， 嗯， 是吧？还有就是护理员的一些从业经历， 嗯， 也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个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 嗯 啊。当然是有经历的，再稍加培养，他可能成长速度会更快一些。 嗯 啊，都要让当地的派出所开出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 嗯， 我们才能够，就是录用为员工。 嗯，其实这个门槛我们听完之后啊，不算特别的高， 嗯， 因为不管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籍贯还是性别，其实这个都不构成我们进入养老护理员这样的一个门槛儿，因为女性有女性的优势，男性有男性的优势， 对， 北方这个籍贯的有北方籍贯的优势，南方籍贯的有南方籍贯的优势，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犯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和之前的一些从业经历，可能会是我们说这种公司选择您成为养老护理员的一些参考的标准哈。说到这个信用体系的建设，这可能是大家伙最关心的，尤其是您提到了养老护理员更多的是为这种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服务，可能很多的这部分老人他自己的表达都是有问题的，他可能没有办法说这个护理员对我好或者是不好，这个情况之下就是全凭自觉了。这个企业也好和我们这种雇主也好，其实对于这种养老护理员如何做好这个监督，如何做好监管，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问题。那像您这个小红帽的养老企业，他对于比如说真正的养老护理员入户之后服务质量是如何监控的呢？ 嗯，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这叫线上平台， 嗯， 就是员工在我们规定一个上岗时间， 嗯， 就是每天早晨八点， 嗯 啊，到晚八点， 嗯， 这是主题的一个工作时间， 嗯， 那么在这个时间上，我们要在要求我们每一位在居家护理的员工在线上打卡， 嗯， 线上录自己的情况，啊，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客服中心，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客服体系。 嗯， 来，首先要对这个在居家的护理人员有一个线上的一个观察。 嗯， 客服体系怎么去管理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月啊，对我们现在的我们大概有在北京市有3000个客户， 嗯， 对3000个客户每一个客服人员都有数量分配的。 嗯， 他要对家属进行回访，就是家属要给出我们的护理人员的评价。 嗯， 啊，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除了他自身的一种精神面貌， 嗯， 是吧？第二个，通过家属对护理人员工作的一种评价， 嗯， 我们来恒定这个，评价这个护理人员的真实的工作状态， 嗯 啊， 嗯， 那么真正体现出我们这个护理员能不能够胜任这岗位，或者说能不能在照顾老人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个还有一部分靠我们他自己，啊， 嗯， 这个自己部分怎么来实现呢？实际上我们是靠经济来约束的，就是经济手段。 嗯，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给他每个月的固定的工资之外，我们年终还会有一些奖励。 嗯， 这个奖励就是你根据照顾老人这个最后的效果 对 来衡量的。 嗯， 你比如说老人，这个老人在您的手里啊，经过您的这种康复护理之后， 嗯， 逐渐好转了， 嗯， 或者说越来越 健康， 比原来要好得多， 嗯，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评价， 嗯， 不断去累积他的分数， 嗯， 最后到年终的时候，这兑现的是一种奖励措施 啊。哦，也就是说，用结果再对他进行一个衡量。 对，其实就是老人 不管是失能失智，您躺在那里以后，它其实整个的状态还是能够看出来变化的。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客服人员呢，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要有一个月度的考核。什么意思？除了我们月度要听取客户家属的评价之外，我们还要上门做一个调研所以他们客服人员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那么客服人员带来的这种信息是很重要的，有图片，有老人的照片有一些护理员自身的陈述，这样我们都要可以进行总结或数据积累，然后进行评价的。 就是客服要做随访， 要做回访的。 好，通过各种评价体系来保证我们说这种居家养老的养老护理员他的一个服务质量和客户的一个满意程度哈。 对， 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小红帽养老集团的总裁李世国李总，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曾小麦小麦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现在我们这个居家养老当中，现在的居家养老护理员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在选择居家养老护理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刚才上面呢，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居家养老护理员哈，听起来就特别的诱人，感觉这个居家养老护理员又有专业技能，同时呢他的服务质量又会有不断的这种考核和保障。今天呢，我们就为大伙准备了两份价值2000元的北京地区免费养老护理的体验卡。那我们会为大伙提供呢，每个是一周每天2小时的上门养老护理服务。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到底怎么样的话，欢迎您参加我们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互动的题目是这样的，全国我们国家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到底有多大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300万， B 选项是500万， C 选项是1000万，到底我们国家的养老护理员缺口有多大？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当中了。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闷热，提醒您要加强防暑降温。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小红帽养老集团总裁李世国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泽小麦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居家养老护理员。那这个居家养老护理员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来避开坑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和大伙儿聊一聊，说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也为您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题目是这样的：全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大概是有多大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300万 ，B 选项500万 ，C 选项1000万。到底我们国家现在缺多少养老护理员呢？大家伙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参与到互动有奖的问答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提给我们的两位嘉宾。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准备了两份价值2000元的北京地区免费养老护理员的上门体验卡，我们可以为大伙提供一周每天2个小时的上门养老护理。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抓紧时间参与到互动有奖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来公布一下获奖名单，您可以点击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询一下我们的获奖名单。好的，下面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关于这个养老护理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如果想要从事这个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这个2个多月的这个培训需要自己先掏钱吗？ 我们公司是免费的，免费培训的啊，但是需要签署一个就业协议， 嗯， 也就是尤其是要是做这个康复的培训， 嗯 啊，培训完之后，就业，啊，我们是有保障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和公司签一个就业协议，避免培训完之后你 咱就 走了。那这个协议是约束我，比如说必须，比如说两年或者是五年，必须再作为咱们公司的员工，然后服从公司安排，然后被外派吗？还是怎样？不然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又免费给我培训，然后还保证我给我介绍工作，那我干嘛不签呢？ 三个月的时间。 哦， 最少有三个月的时间需要为公司来提供这种服务。 对对对，三个月。 嗯，好，这个小麦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说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合同，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协议哈，我也想问问，如果养老护理员签署了这个协议之后，经过了培训，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雇主的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说是一个双向选择，客户选择养老护理员，同时养老护理员可能也有一个选择客户的权利。有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个客户跟我不太对脾气，我能不能拒绝，比如说上这户提供服务，我希望的比如说是其他的这种选择。 嗯， 养老护理员他有话语权吗？ 有，有。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啊，也是经常发生的。 嗯， 客户对护理员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嗯， 护理员呢，因为自身的情况，对客户也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嗯， 我们都会经过一些配比，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呢是在建这个数据库。 嗯， 啊，用护理员的数据库。包括我们客户的数据库， 嗯， 会通过客户的需求和护理员的特点进行 匹配， 嗯， 这样可能更接近这种需求满足、 哦、 啊，这样就避免一些人为的这种不太科学的配比， 嗯， 啊，这方面我们正在建设， 好、 日后可能会使用。 嗯，那这个系统配比了之后，可以想问问这个李总，是配比出来，比如说。这个家庭有三到五位，比如说我们的护理员都跟他是匹配程度比较高的。 嗯， 这个时候呢，护理员，就给户主先选，比如说我觉得，哎，二号的这个护理员我比较喜欢，我先跟、公司对安排面试，我说你先把二号护理员叫过来， 嗯、 我面试一下看看合不合格。 嗯、 我觉得哎，二号不错，但是二号护理员回来跟您反映说，李总，我觉得这个家庭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雇主，像他有比如说拒绝的权利，说我不希望去这家提供服务吗？ 理论上呢他是可以拒绝的， 嗯， 因为这个工作人员呢大家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产品就是服务， 嗯， 服务的提供者就是我们的 护理员 对吧、啊嗯、他的这种情绪和态度对工作 直接决定了质量， 对，决定了质量，所以说我们要找双方尽可能吻合的合适 的匹配度更高的、 哎、更高的，有可能这个因为大家是有的时候是一面之缘， 嗯， 那看的是一个眼缘， 嗯， 但是真正在工作过程中是否你满意，它是需要 长期评价的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体验的，对吧？ 嗯， 也许工作一周或者半个月之后，你感觉这个人你最初看上那个觉得不太好的， 嗯， 或者说不是很满意的，你会非常满意。 嗯， 好，那也想问问，像这个我们说很多的工作都有一个试用期，对于养老护理员，尤其是这种居家的养老护理员，他可能全天24小时都要在我的家庭里面去生活、 嗯、 去照顾老人、 嗯、 这个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对、嗯、 他有一个试用期吗？比如说一周之内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以换，还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不满意可以换？ 一周，一般是一周的时间，因为我们服务人员呢一周他的特点或者性情，客户也能够接触个差不多， 嗯， 这种情况呢，客户在一周之内基本能够提出更换，或者说这调整， 嗯， 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嗯、 啊， 哦、嗯，那既然有一周的这个试用期，我也想问问这个收费的问题了， 嗯、 因为像这种试用期，因为是一个磨合的阶段，它的这个收费和我日常提供，比如说服务的收费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试用期相对来说价格会低一些？ 试用期的价格呢，常规情况是按照这个约定的合同价格来收付的啊、 嗯、 但是呢因为它是试用期啊，有一个满意不满意的过程，实际上在价格上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优惠，但是我们能保证的就是下一次更换给您换到位， 嗯 啊，实际上在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有个时间成本，还有一个人员成本， 嗯， 这个是由来公司来负担的， 承担的 啊，就是在一周之内啊，您提出了更换，我的人员是两次要上门的， 对对， 然后在时间上呢，他们都要进行调整的， 进行无缝的衔接，不至于说我这个人先走了三四天，下一个人才来， 对对对，是人先到岗，然后这人才下来， 嗯、 啊，就是可能是您因为不是因为他服务的质量问题。 您提出提出不满意，也许是因为人的个人因素，您提出不满意， 可能生活习惯我觉得跟我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首先我们要保证的客户的需求要得到有效的保证。 嗯 啊，不能因为人员的变更缺岗了，或者说老人等着服务呢，这人没到了，这种情况避免掉。嗯。 那其实像您刚才讲的一直在强调咱们这个养老护理员的这个专业性嘛，那咱们也是有这种的那个培训和咱们自己的一个考核的标准。那这里其实关于专业性我倒有两个问题，那一个比如说这种护理的专业性，那咱们这些养老护理员再怎么培训，他的这个专业性可能也不如护士吧。 嗯， 那我们现在其实包括咱们节目之前也说到过这种共享护士，那养老护理员跟共享护士这个它有什么优势在吗？那另一个呢，就是那养老护理员您强调专业性，包括咱们自己公司有这个培训体系，有考核体系，那这个考核体系有没有一个国家的标准来？ 对，这毕竟是一个说我们说企业标准，到底有没有比如说像很多的行业有这种国家认证， 对， 我们可以持证上岗。 嗯，目前呢这个护理员这个国标啊， 嗯， 没有明确出台呢。我找了一家这个专门做标准的公司， 嗯， 对我们企业标准做了一个规划， 嗯， 啊，就是居家养老护理这个领域， 嗯， 员工应该达到什么样一个标准，我们在做， 嗯， 但是国家目前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就是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啊， 我估计以后会很快会出台，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 嗯， 而且这个需要规范， 嗯， 啊。您也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说我们这个对护理人员从专业技术角度方方面面做了那么多培训， 嗯， 那么和我们有一些像专业的这种医疗单位出来的这些护士有什么区别？ 优势在哪儿？ 优势在哪儿？是吧？我想就这个呢，因为我也经常会听到客户提到这样的问题， 嗯， 我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实际上我们现在谈到这种共享护士和我们那个居家的专业护理人员，实际这两个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嗯， 第一个呢，就是共享护士可能是做的是一个线上、一个短期、一个兼职。 也就是说，比如说要打针，我们这个护士上门把这个针打完了，护士就走，他没有办法像居家护理员一样24小时在家照顾。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实体公司操作， 嗯， 是吧？我们是实体公司，派出人员是实实在在的，是吧？要长期和客户保持一种服务关系， 嗯， 是吧？在这里边有客户，我们对客户的服务输出，有客户对我们服务的评价 反馈 啊，反馈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嗯， 所以他和这个有一些像这种做 APP， 就是说做这个互联网公司的， 嗯， 或者叫科技公司的不太一样。 嗯， 我们确实是一个专业的养老公司， 嗯 啊，服务的养老服务的输出， 但可能就是我理解您说的，可能是跟那个比如说滴滴似的， 嗯， 我是等于这个是我长期雇到单位或者雇到家里的司机，而不是说我今天需要了，我一摁键来了一个司机，然后明天可能又换另一个了，可能 不是 这个样子， 对，不是这样， 嗯，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的是专享司机，一个是我们说快车司机， 共享司机， 是这样，对。所以再有一点呢，就是服务的深度也是不同的。 嗯 啊，像我们的共享护士呢，我觉得啊，它只能是从医护角度， 嗯， 做，但一个时间它不能保证。 嗯， 还有一点，它能不能保证它的护士人员， 嗯， 就是我有需求它就能到。 嗯， 就这个量，或者说我这个储备的这种医护人员，能不能有保障？ 嗯 啊。但是我们的护理员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培训体系， 嗯， 招聘体系， 嗯， 保证护理人员在我们那个客户需求的前提下，这个量是有的， 嗯， 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说我们换人， 嗯， 是吧？这个护理员不太适合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换，你能不能有多余的人员来更换？ 嗯， 这都是一个问题。 嗯，现在这个公司运营了多长时间了，李总？ 我们是从2016年5月份，2016年5月份 到现在一年多的两年的时间了， 两年的时间 运行起来，现在这个人手，我们说人才的储备， 嗯， 现在公司的整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我们全市的客户大概在接近3000户啊， 嗯， 这么一个体量， 而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整个的护理体系的人员大概有10000人。 嗯， 10000人。这10000人主要集中在山东还有宁夏。 嗯， 因为我们在整个在这个大的这个集团下面，我们有一个教育集团， 嗯， 专门做护理人员培训的。 嗯， 好，那其实我也想问问，既然我们是健康投资家，还要考虑到我们说企业投资如何赚钱的这个问题， 嗯， 你这个人员配比啊，作为用户我肯定是满意的，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随时准备着为我提供服务。 我一个人好像能挑三，至少挑三家吧，3:1的这种比例。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如何把我们的企业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因为其实我们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的成本越高，我们用户买单的时候价格也就越高。那企业养了这么多，我们说这种后备的人才力量，它不会，我们说企业的成本很高吗？ 这个成本应该说是不是很低的啊，应该是很高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做服务嘛，我们重点的就是人力成本非常大啊，既要把护理人员的输出，同时我们还要有很多的客服人员进行管理啊，所以这块呢费用是很大的啊，因为企业嘛的不是完全做公益的啊，还要以利益为中心，所以说我们跟客户呢一般呢都是在合同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合同价。您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失能的老人需要居家护理，大概的费用1个月8000块钱，那1年可能就96000。 嗯， 那么这里边就这么一个价格，你就按这个价格来付费就完了。 嗯 啊，然后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员工的工资，包括我们的管理费，包括税金，这3项。这3项的比例大概是员工的工资占90%，管理费呢4%，税金呢6%，这么一个比例，所以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整个社会行业里面，这属于偏低利润率的一个行业。 哦，对，主要是让服务人员来赚到这个，就一线服务人员来赚到这个钱。 对对对，您比如说8000块钱，90%是员工的工资，那他就7200。 嗯。 啊，那我们有300多块钱的这个管理费用，还有一个就是400多块钱的将近500块钱的一个税金，就这么一个过程。 好，我们了解了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哈，也想问问，比如说8000块钱左右，对于这个现在整个养老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这种，我们说不说这种公立养老院价格比较低，像很多私立养老院，尤其是这种失能办失能老人送到公立这个私立养老院的时候，其实条件好一点的，也就差不多8000到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是我连居住的地方都搬到了养老院，而且养老院可能还会提供一些。不光是饭的问题，还会提供一些比如说简单的医疗服务，比如定期的体检，每天血压的测量，这些养老院都会负责。而您提供的这个上门服务，首先场地是由我用户自己来提供的，同时我还要付基本上跟养老院一样价格的钱，我们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在哪儿，优势在哪儿呢？ 第一呢，就是这个老人需要照顾老人的数量，和这个养老院提供的床位是一个反差， 就是说养老院你哪怕想交钱 进不去， 对， 是这样，是这样，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服务的差异化和大众化的问题。在养老院呢，可能您交8000块钱是一个大众化的服务， 就是跟大家都一样， 对，大家一样。您在家里有可能也出了8000块钱，但是一个专属服务， 个性化定制了， 对对对。还有我们在整个，如果您是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的客户，我们不光是居家养老这个服务人员输出这一块，我们还有后期的延伸的工作，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医，我们有和医联体单位的这种合作医院，您就医我们有一个绿色就医通道，还有这个，您比如说您在家可能是因为多种因素，想到养老院去住的时候，在养老院的选择上，我们公司可以帮你做多种选择，这可能免去了您 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或者说对养老院不太了解，浪费的这种时间成本。 嗯，我记得上半段李总说自己的这个公司好像现在也有自己实体的这个养老院，是吧？ 对。 那作为比如说您的客户，我有优先比如说选择您养老院床位的这个权利吗？ 有 啊，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对，也是有的。 好啊，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嗯、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情况不一样，收费的价格也不一样吗？还是说统一价格，只要上门提供服务，一个月都是8000块钱？ 老人的健康状况不一样，我们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啊。 我刚才跟您提到8000块钱呢，是我们一个中等价位 啊。 那我们可能还有低的，那5000-6000块钱也有。那老人的这种失能的程度会更低一些啊，有很多还有更高的。我们有还能收到12000的， 嗯， 12000-2000块钱的老人呢，就是已经是重度失能。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价格区间在5000-12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段。 对。 根据不同的情况，然后呢来制定我们说这个收费的价格。 对。 嗯，好。也想问问，在这个我们说居家养老护理员在家提供服务的时候，是只专注于为老人提供服务，还是说他也可以包括做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日常其他家里其他人员的这个饭菜，甚至我们说这种卫生的打扫或者家庭环境的保洁，他也提供吗？还是说只专注于就做我们说这种老人的护理？因为月嫂我知道是这样的，月嫂他只专注于孩子和我们说这个我们说妈妈们，但其他比如说他饭他是只做孩子的，家里其他人呢他是不做的，卫生他也是不打扫的。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在签合同的时候说清楚。 对，像居家养老护理员他所提供的服务是仅限于老人吗？还是说也包括了家里其他的人？ 是这样，这是两种情况。一个是就是我们在签订合同时候，我们对老人要有一个评价。 嗯， 如果老人护理的这种难度和内容比较多的话，难度比较大的话，可能我们一个护理人员只能专对一件工作， 嗯， 那就是护理啊。那么您要如果说还需要一个就是把我们这个居家的照料的工作做起来，那可能还要给您再补一个人员。 嗯， 因为有很多听众呢或者我们的客户呢可能对这个情况不太了解。实际上对老人的这种康复护理的工作呢是非常非常累的。也是很费心的。 嗯。 啊，它和我们那个简单的居家做饭卫生打扫这个难度要大得多。 嗯。 所以说有些呢是可以分开的，有些也可以并存的。 嗯。 你比如说我就希望请一位既能照顾我的老人又能够把家里的饭菜卫生一并处理 打扫了、 那可能价格适当的要有一个 上升 是吧、这样呢可能我们给护理人员的价格也会上升， 嗯， 他可能就会把这些工作给承担起来。 好，那也就是说根据需求，我们的家庭养老护理员其实也可以提供额外其他的服务， 对， 但是更多还是针对于老人本身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提供。好，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这个居家养老护理员上门提供服务，会不会出现了干几个月刚用顺手然后就离开我们家的情况？也就是说人员流动性的问题。 对，刚才咱们也说其实只签约3个月嘛、那可能人家。 对，我干3个月之后我就走了，我刚用顺手刚磨合完你就给我换一新人来。 对。 这个呢是在我们有一些家政公司是常见的一种事情。 对啊。 而且有很多是人为造成的。在我们公司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一般的雇主和这个和我们这个养老护理人员呢之间一旦达成默契， 嗯， 我们会保持尽可能的保持常年不变。 嗯， 除非护理人员确实因为自己的因素，你比如家里有变故了，家里出现其他情况了，必须要离开北京的时候， 嗯， 那我们可能再找一个和他近似人员给您匹配 做替代。 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动的。 嗯， 一般的为什么呢？一般的我们为什么要签3个月的时间？就是为了让他有一个3个月是一个季度嘛，实际上时间按理上来讲也是不短的时间了，啊，他能保证下来的话，其实您的工作已经到一个阶段性了。如果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呢，那么我们会通过公司制度给这个员工谈定一些东西，他会一直继续下去。 哦，也就是说其实是有制度保障，比如说前3个月你可以拿到 80或者90的这个薪水，到了我们说一年的时候，你可能能到92%或者93%，不断的提高待遇。 年终他是有奖， 有这样的这种制度保障，能够让我们说人员对长期 长期对 这样的话，减少雇主，同时也减少我们的护理员他们之间的这个磨合成本哈。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有人朋友在问说，家里有两位老人，请一个家庭护理员就可以，还是需要请两个？如果请一个的话，这个费用是要翻倍吗？还是说适当上涨？ 嗯，好，主要看这个两个老人的状况，健康状况。如果两个老人呢是一个失能，一个健康，我认为一个护理员就 OK 了， 就够了， 就够了。那、然后价格呢也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一个人的标准来 收取的， 如果两个人都是失智的，这都是失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请两个人，价格可以适当低一点 啊、 只要能够满足我们护理人员的工作要求就 OK 了、这个薪酬标准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话他的难度不会有那么大，也便于护理员呢能够在我们家庭服务的更长久一些，有个保障。 好，那既然我们提供的这种居家养老护理员是全天都在家提供服务的，如果夜间比如说老人出现了想要起夜上厕所甚至夜间照料的时候，我们的护理员是可以跟老人比如说生活在同一间屋子，还是说他需要有自己单独的这种屋子，在这个上面有具体的要求和限制吗？ 没有，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对客户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的。有的一般的客户呢会把我们的护理员安排在一个自己独享的空间。有些家庭呢可能因为房间的这种 条件限制 他也只能是和老人住在一起。 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您提前跟我们的护理员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了。好，那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聊了一个我们说这种新型的养老的模式，居家养老其中的我们说居家养老护理员为我们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种养老模式哈。那最后也为大伙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吧，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养老护理员的缺口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李总已经为我们揭晓了答案，这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大概是有1000万左右的人员缺口哈， 至少1000万。 所以说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回答正确，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来公布我们的获奖名单。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